起来，我打完碗要下一盖，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开心开。 北上频道第二节，嗱，头先我哋讲到咧水灾问题啦，咁但系咧嚟紧一个咧就更加大嘅，即系引起社会嘅一啲回响嘅一啲事情啦。咁大家知道咧，即系喺琴晚咧就中国咧正式就讲咗咧就会提升呢个油价啦，的系嘛？咁我唔知啊，对你啲专研究财经人嚟讲咧，有冇少少意外咧？ 吓，好意外啦！大佬冇章法， 即就系冇章法先至冇呢个春光鸭啊！ 喂，大佬冇理由无端加噶，即系讲真。喂，我自己咁睇嘅系，你加咗油价之后，你会影响到咩咧？第一样嘢当然系航空嘅事业啦，跟住就系航运啦，航运之后啲厂啦，厂嘅可能你油价你会影响到平民噶嘛？即系你可能带嚟嘅 都唔使可能嘅，直情系。 即系你带嚟嘅就系话，你宁愿补贴，可能每一间俾几百亿佢嘅，好过你咁样咯。即系你个经济损失会更加大咯，依下。 喂，一早知道你发达噶。 吓，我都想知道。 有人可能发达嘅， 一定有。 嗱，头先你讲咧就有少少喺意料以外咧，咁我话俾你听又未必系嘅。你发觉咧呢个决定嘅时间咧，就喺黄岐山走咗去美国见呢个保尔森嘅时候，咁就见咗一日，咁第二日就系咩啦？咁你跟住睇到一样嘢咧，就是、国际油价咧应声下跌啊。 系啊， 所以你谂唔谂到成件事咧有少少关系喺后边咧？嗱，你可唔可以解釋個關係？你估計如果即係睇到呢件事咧，你解釋個關係點樣咧？ 嗱，我自己覺得咁睇嘅就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加咗加嘅時候嘅話，就當然令到個油價會跌啦。因為我好記得嘅就係嗰晚道指都熬緊，係咪到萬二點嘅？最後熬到，因為直情出咗 CNN 直情出咗 news 就話，喂，因為加油價令到導致到國際油價跌咗四蚊，第一次中國可以影響到世界經濟。 嗱，你諗下，嗱，你講呢句咧，你咁攞呢句咧，跟住你諗另一樣嘢啦，就係話咧，其實如果中國啲有啲即係接近權力核心嘅人咧，佢今日就唔單止炒呢個中國股市啦。就可以浪埋呢个道指啊， 早做咗， 我就招呼就招呼股嘅呀，即系跟呢个推理咁讲吓，咁你跟住再讲落去吓。 嗱，如果即系再咁样计嘅话咧，好明显美金啊打一弹啦，咁啊人民币嘅话又唔使 系 要啦，好明显啦。 咁所以即系中后阿的嗰个讲法咧，其实系我想讲嘅嘢啦，就啲低系夹定噶啦。即系油价会提升呢个咧，其实我哋一度都估到会嘅。问题系几时个 timing 系几时？系而家做啊，定还是奥运之后做？咁但系似乎咧，佢即系见到都有个空隙喺度啦，同埋即系嗰个即系正值啊黄岐山去见阿普尔森嘅时候，可能有啲要交代俾美国佬啦，咁做一做。咁但系我哋其实呢个节目，我哋最关心就唔系啲国际政治后边嘅角力，而系实际加油价咧。对大陆嘅或者我哋自己上去北 生 上去做嘢人咧，个影响系点样咧？阿奇姐你自己， 寻日成个广东嘅公路嘅大塞车咧，就同天气冇乜 关系，同油价有关系。 就寻日就非常即系，如果我谂有啲网友喺寻日喺东莞走嚟走去，都会见到各大油站咧系从来冇见过咁 Q 长嘅呢个车龙嘅。咁我甚至喺石碣嗰度見到有啲好奇景咧，就係、是、連啲公車根本你如果係平時你知有啲公車站咧係震過震嗰啲咧，你尋日連公車都唔使點搭噶啦，因為全部就爭取喺12點前咧，即係夜晚12點前咧就打爆光油。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幾迷茫嘅，即係我仲喺度諗咧，就係咧，喂，我排咁 Q 長龍咧，但係賣到去有冇油入咧都成疑問， 成疑㗎， 因為你唔同喺香港嘛，香港嘅油站總之唔係話寫住 close 嘅咧，咁你一定有油入。但大陸真係係啊，但係同埋就係即係譬如平時排長龍入咧，多數都係大車咯。尋日咧就係各即係大中小型車， 車都 排啊，除咗單車之外咧，全部喺度排，咁咧就導致到即係全部大塞車咯，塞車都塞得好犀利。 嗱，傑斯你個疑問咧，我可以答到你啦。點解咧？琴日咧我唔記得應該係無線嘅都有報過咧，就係直情排曬長龍，而部分嘅油站咧喺十點鐘就 close 咗， 夜晚十點 close 咗，跟住就有少少鼓噪， 係咩？我覺得捱得到。夜晚十点真系好叻咯！ 我举个例咧，譬如话你平时你哋深夜或者即系比较夜嘅时候咧，行到去即系高速公路上边冇油， 咁点处理呢个问题呢？ 如果行亲长途车嗰啲咧，有经验嘅司机咧，通常入通常架车入边咧，会有一桶士啤油挨嘅吓，咁同埋就系我成日经常见到啲搵食车冇啊，你如果喐唔到咧，譬如啲货柜车嗰啲就系噶，譬如你就算你自己一个人揸都系咁话啦，或者有时候有两个人就会好啲啦，就会系一条友行咯。行几公里，跟住去揾油，跟住翻嚟再。但唔系话咁常见嘅，因为你职业司机系几 pro 嘅，即系通常即系到咁上下咧，你情况唔喐噶啦，你就摆架车喺油站度排咯。如果唔系你行下真系半天吊跪咗喺度咧，就好大件事嘅。 喂，但我想问咧，喺公路度咧，会唔会有啲咧即系外卖咁嘅油咧？会 近冇 冇噶，冇啲嘢， 应该就冇啦。 哇， 系啊， 已谂唔到条桥嘅， 你 都好 谂下几危险啫，你可以走啲油周围。 大哥， 咁你除咗交通之外啦，即时就系又系嗰样嘢啦，即系雪上加霜咯，就系啲厂咯，啲厂已经就系死，因为大家都好相信就系、是，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即系除咗人民币升值系一条不归路之外咧，即系会预期就系油价 keep 住系咁升咧，都已经系一条不归路啦，吓、咁。 但系你计一条数咧，中国油都系平喎。 而家就今加新加咗价就每升就六个二， 同香港比 喂，但系好劲个幅度，佢之前系大约5蚊到嘅咋，加成吓即系几廿个 percent 嘅大佬， 一倍有多嘅啫。 唔系，虽然今次加咧加1000蚊人民币，我唔记得个即系个数量系几多，但系咧佢计翻条数同个国际油价咧，都应该起码差4000。 系啊，你争好远噶， 佢仲争紧嘅。 好，咁梗系啦，即系。仲有个空间俾佢继续加，即系好似人民币咁样嘛，成日都话哇升极都话有空间继续升噶，最近又升咗，大佬吓、即系我谂而家好似最近今日我唔知啦，最近早排唱演唱到87几啦，吓咁你而家嗰啲厂执啊，直情我哋见到好多厂执啊，喺广东省就冇得做噶， 加油价都踢脚噶， 梗系踢脚啦，油价系除咗呢个人即系呢个 currency 之外，另外一样最即系最影响间厂嘅嘢嘅其中一样， 全世界都系啊，我讲 因为你做塑料全， 你留意下呢一两个新闻咧，即系综合咗国家咧，因为油价而出现嘅暴动啊，示威啊， 系啊系。 但系咧个疑问就点解中国仲未发生呢啲事情咧？ 因为平啊嘛，真系 仲系平， 系啊，真系算系平啊！你正式计 仲系平咁，系咪点解香港啲司机唔上去上面入翻走翻落嚟 啊？冇啊，好多嘅都。 见你香港牌唔入，你有噶嘛？佢系咁噶嘛？你嗰阵时有一期系大陆，即系上两三年咪有一期系缺油缺得好紧要噶嘛？佢哋都系噶，譬如你见到你越 A 车，你走嚟越 B 区，我唔入俾你，咁咪走翻越 A 唔该，咁噶嘛？ 好似要出事， 咁越 A 冇油，你就大镬噶咯，真系。 冇计啊，佢唔入俾你就唔入俾你。 喂，可唔可以整多两个车牌嘅？ 吓，有好多假牌 嘅。但我想问翻件事， 嗱，讲呢样嘢先啦。佢讲假牌咧，我试过有一次喺大陆咧，广州见到咧个车系冇牌嘅， 好多冇牌啊！ 你呢啲 净系一家度。 我话俾你听，而家。而家走成个广东省嘅车咧，佢哋为咗交嗰啲路费咧，每一架车入边，每一架车通常都有几个车牌嘅，咁咧去到差唔多即系路中心咧，佢就会摆低架车，换翻一个适当嘅牌，因为嗰啲路费咧就系收，净系收外，应该系净系收 外省 嘅车噶， 外省入嚟 吓。咁譬如你差唔多去到广州嗰啲，咪摆个广州牌咯，诸如此类。但系听讲话俾人捉到系好大镬，但系啲人系照做。 系啦，系大陆嘢，单好多嘢俾人捉到系大镬噶，唔需要呢样嘢噶啦。即系呢样嘢已经系好轻骑咁。 咪睇你咩人啦， 系 咯，大 系啊，一架车十几个车牌嘅话俾你听，喺个车。 会咩比较低层次啲？我见到有啲车直头系怎影印一张车牌，咁样 唔系啊？你冇听过再有一个 high tech 啲咩？系唔使落车换噶嘛？你喺入边嘅揿个掣咧，嗰个牌会转噶嘛？系啊， 咩啊？你讲詹士邦啊？ 唔系啊，喂，早嗰排香港有得卖噶，系大陆仔发明噶。 你令我谂起咩咧？自动麻雀机嗰个版， 佢有啲类似咯，系好快噶，喺唔知8秒之内咧就可以换咗第二个牌。 有啲咁笋嘅嘢， 有。大陸有，香港有得賣。 喂，你講呢度咧，上邊即係有一齊題外話，講個俾聽眾聽啦。粵 A 粵 B 嗰啲點係代表咩噶？ 我呢個 粵 A 係 廣州， 廣州啦， 粵 B 係深圳啦。 咁跟住直落噶啦，即係 跟住就直落。 係啦，解字咧前面 解咪解放軍咯， 解就解放軍。 解放軍。 唔係，仲有一個就。 仲有一个英文嘅，就好似系叫 WJ 啊，就系武警咯， 武警， 武警， 系啊，系啊，系啊，好劲噶！如果你即系有经验嗰啲司机咧，就系、是、咧，如果你见到公路咧，突然间咧后边有一条龙咧，然之后你离远喺导游镜见到系 WJ 咧，全部要让路噶嘛，嗯、但系你一让完咧，全部插塞翻埋佢后边咧，跟住佢，因为咧系畅通无阻，因为佢系超快噶开到 咧。你讲到好似摩西出红 海，我就系讲呢样嘢。 哇！你真系、 啊、喂，我哋可唔可以做一个？即系有冇人会模型嗰个 WJ 嗰个牌？ 有呢啲梗有啦。 你冇见过即系国家领导人嗰啲咧？即系系路过啊，嗰种排场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阿台长有冇见过啊？我以前喺上海、北京成日见嘅。上海嗰啲咧，譬如话一条南京路好长咁样咧、嗯，其实嗰架车只系经过咧，但系咧三个钟头前咧，成条南京路咧，你知女即系好多人噶嘛，成条南京路已经系封晒嘅。跟住然之后咧，净系咧就全部咧就所有平民百姓咧就净系喺两旁嗰度咧就等，但系咧唔知等边个嘅，嗰个系江泽民啦，亦或系胡锦涛啊，冇人知嘅。嗰架车咧就黑色玻璃啦，咁跟住你净系咧等咗三个钟头啦，我试过一次就咁戆居咯，即系等咗咧，其实就系唔够三秒钟睇到架车，呜，跟住大家就呜。咁样好似睇咗个方程式咁嘅啫，咁跟住然之后就走咗啦，都唔知边个嚟嘅吓，咁但系好劲嘅啲排长系 呢个你以前都提过啦，我自己可能都接触即系见过咧，就系阿金正日喺白天鹅吓，咁、又系类似咁嘅情况， 有啲咁嘅排长。 我依稀记得就应该点样咧，啲住下咧就要走出嚟， 赶走晒， 赶咗出嚟。 你有讲过啦吓， 咁所以即系你唔好话香港有啦，即系其实大陆有，不过个原因系 香港嗰啲唔香港嗰啲唔啱班啊嘛。即系我哋讲咁多嘢唔系踩大陆啊，即系想话俾你听就系咧，如果你有特权咧喺大陆生活咧系非常之理想嘅，一个好好嘅地方，天堂嚟嘅，真系。 咁啊有特权咯，啲买油会唔会方便啲咧？ 一定会啦， 唔使点样自己买添啊！ 唔使咩人，使乜你买啫，咪咯，即系如果有人同你成有个私家油站，一定有啲油站系俾国家领导人入油啦，真系系咪先？系咪先？ 啊，咁讲翻咧，油价嘅升咧，嗱，而家到呢个幅度咧，我哋估计仲有嗰个调整空间。你谂啦，再落去嘅时候咧，对呢、這个即系中国嗰个工业或者出口业咧，个影响有几大咧？ 嗯，哇，好大啊！依家呢几日咪开始又停晒度报唔到价， 嗯， 因为根本真係冇喐，即係啲厂真係嗌晒救命啦，因为已经懒係好醒咁样，之前就係每日同就算报价俾你就话埋俾你听，每两个礼拜喐一次价、嗯、喂而家两个礼拜前报咗价俾你呢，如果你两个礼拜后落单呢，佢一样要输㗎，而家係嗰下先大喎，咁所以即係唉，我都唔知点讲。总之就啲厂就日日好似死老豆咁咯。 嗯， 系啊。 我唔知啦，因为我再复实即系睇翻越南嗰边嗰啲情况咧。 嗯， 好多就算越南做厂，依家都好惨好惨，即系话已经劈唔做啦。 咁、嗯、当然啦，空白环。 但系如果你话哦越南又咁惨，中国咁惨，喂，咁而家去边度做啊？有边度可以仲做咗厂啊？ 拉丁美嗰边得唔得？ 梗唔得啦！ 买做厂嗰边系买嘢嘅，唔系 嗰边系买嘢。即系今时今日个市场就系拉美系一个买嘢嘅一个好重要嘅市场咯、嗯。其实譬如呢一两年即系做即系好多大陆嘅厂，其实做嘅单咧系都系搵到食嘅，profit margin 几好嘅，都系做拉美单。即系如果你今时今日仲做紧啲欧洲单、美国单嗰啲咧，就已经即系吊盐水都吊唔到、嗯，因为嗰个幅度好低，同、埋因为佢哋唔係玩好多啲 design 嘅嘢啊，諸如此類咧，你冇根本冇肉食嘅、你知道係一定要玩得即係、就是、玩啲設計上嘅嘢玩得多咧，你先譬如起個帽又起翻十次八次啊，整個手把整翻一百幾廿次啊咁樣，咁、你先有即係有啲肉食下咁樣。 其實近年咧，拉丁美洲嗰個經濟發展係相當之好嘅，咁、所以嗰度嘅對呢個中國嗰個出口咧，個需求係好大嘅、但係而家發展到呢個局面咧，我自己有少少擔心，因為似乎嗰、那個经济同埋社会嘅压力咧，就唔单止喺中国度，即系好多其他地方都遇到类似嘅问题咯、即系譬如无论系油啊、粮食啊，即系基本嘅物料啊咁样，都出现涨价情况。咁所以我惊咧即系会唔会咧就爆一次好大镬嘅、即系连即系如果爆个好大镬咧，其实中国系唔能够置身事外嘅、即系唔能够话因为佢内需市场系好大，所以顶得住咯，而系话即系会发生一个即系。 我諗係亞洲區一個好好好嚴重嘅經濟危機咯。 嗱，你因為油係真係避唔到噶嘛，係、嗯、一個世界性問題，即係你唔同話咩地貴咗啊，嗯、或者啲某個地方嘅人工貴咗啊，啲人可以再繼續北移啊。咁但係你油係真係避唔到，除非你就係唔做咯。 嗯，最簡單一樣嘢，人工你可以減佢噶嘛。係 啊， 唔係佢冇得做咁嘅人工要減，但係油你而家冇得減，你即係你係咯，你 原材料嚟嘅， 係啊，原材料嚟噶嘛，你唔可以話我用少啲油噶嘛，係咪用少啲油開唔到工係咪啊？直情 係咯，喂你一日仲即係油係好犀利噶，即係都話塑料廠就係你原材料又係石油嘅嘢，同石油有關，即係仲有就係每一日你開工嗰啲機器啦，因為你油一升咧，跟住電費又嚟啦嚇，咁所以係好大鑊噶。咁同埋就係即係呢個禮。其實唔係呢個禮拜，呢一段期間，其實就即係喺大陸嘅所有啲，譬如打工啊，或者每一個即係啲家庭啊嗰啲，其實都係因為一啲林林種種呢啲咁嘅嘢啦。即係譬如話你諗下，如果喺屋企有個車，咁你又要捱呢個貴嘅油費啦，仲、有就係個消費指數不斷咁樣上升啦，嗰、個通脹好犀利啦，預期又撳唔到啦，咁仲有就係最近就係、尤其是呢十零日呢兩三個禮拜，其實有一樣嘢。另外一樣嘢好勁嘅就係股票啦，即係股票係令到好多人個心情係特別喺廣州啊、上海啊嗰啲咁樣，同埋就係話因為股票嘅低迷咧，即係譬如話三千，一人又話守得住三千，一人2800、2800穿埋咁樣，又穿開唔知穿到幾時。咁同埋就係你發覺就喺廣東省同埋呢個深圳嘅樓價咧。系跌得好犀利，吓、就即系譬如话而家你喺早，我谂半年前咧，你喺虎门啊嗰啲地方咧、买层楼80-90万咧，今时今日咧已经得翻40万到，系、跌成50%。even 深圳福田嗰啲咧，其实都跌得好犀利。我记得早年头嘅时候，嗰啲仲讲紧16000一平方咧，而家福田好似咧差唔多1万蚊一平方咧，已经有教授。 系咪系时候执平货？ 哇！你 咁咁胆， 我唔想俾人斩啊！ 冇住， 我笨下啫。 呢啲咁嘅数据出咗嚟咧，咁其实算唔算系一个金融危机咧？你真系大陆嚟计。成个 我唔敢讲，我自己嘅睇法就系话，我成日都系讲个道理咯，就系、喺大陆咧系有好多嘢咧，即系好似以前细路仔嘅时候，我睇一个节目叫《大搜索》啊，有冇人睇过？大搜索咧就系介绍好多咧不可思议嘅嘛、中国就太多呢啲不可思议嘅嘢咯，即系喺你我哋讲嘅问题，每一个问题可能摆喺求其世界。上每一个其中一个国家可能已经冧咗，或者推冧过政权，或者点，但系我都系嗰句咯，即系真系千秋万世啊！即系大陆佢嗰只无形之手实在太大，即系我成日都系咁啊！我觉得系解释唔到嘅，即系好多嘢系吓咁，我谂点都会撑得到嘅。 但系咧头先你讲个油价升咧，其实同股市有关系啦，因为讲咧即系话加之后咧，其实大陆股市系弹翻上去嘅嘛，系嘛？ 今日嚟讲咧就弹得好少，点解咧？因为一开头嘅时候咧就弹咗成4-5%，但最后 你讲港股，你讲港股 唔系大陆股，前日弹过5%到，系啦，但系寻日又跌翻成7%-8% 咁。 但系今日咧就一公布咗话个油价之后咧，今日个上海 A 股咧系。开头弹4-5%嘅，但最终收市系1%，令到港股今日都系倒跌嘅。 倒跌，今日真系俾佢笠到应 系啦。 今日收工唔知几点啊？我唔系即系几 廿点啊？ 指数 港股跌几廿？ 你听清楚先，上昼咧就升咗，曾经升过600点嘅。 嗯， 即系港股啊， 系啊。咁你见到个势好咧，你入咗去咧就中到应咯，博到应咯。但系我咁睇嗱，即系股市咧，中国股市啦，其实咧就都系一个比较大，即系。比较易操控嘅市嚟嘅，我自己有少怀疑咧，就究竟而家系咪有啲人要同政府喺度 角力紧， 即系你照呢个形势咧，其实个股市咧系应该升翻上去少少嘅，咁但系会唔会有啲人觉得即系政府做嘅嘢唔够啦，某方面啊， 即系想再出力多少少， 咁所以即系我谂嗰个事情冇咁快结束嘅， 系啦，我都听过，因为我今日都即系同我屋企人食饭嘅时候都讲过，就系、有份报纸都有讲过，就系、类似上面嘅太子党有啲问题出咗嚟，咁就系喺个股市度有啲即系喐动啦，咁令到导致中央即系要出啲政策出到嚟。咁我自己即系我同意个睇法嘅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其实 真正嚟讲个即系无论话个上面嘅内地嘅 A 股又好，港股又好，会几波动嘅嚟紧，直至到奥运，我谂奥运之后系特别更加波幅得大。 大陆咧就特别喺上海咧就即系上海嘅，譬如话上海东方卫视啊嗰啲咧，就好多啲所谓财经节目，有好多所谓嗰啲股票专家噶嘛，咁佢基本上最近都系就系话佢哋都会有其中一个讲法就系话咧，唔使惊嘅。跌定先嘅啫，奧運嚟到咧就會再升翻噶。咁同埋就佢哋啊成日教人哋啦，佢喺呢啲咁動盪嘅事咧，就唔好買個別嘅股票。咁咧就要買咧就買，譬如話你 我 一 買曬， 唔係佢有啲咁講，咪買一籃子嘅股票。 係啊，唔係真係啊，佢係教我諗佢係 full 基金嘅嚇。咁我唔因為我唔係好熟悉大陸嗰個點樣買。 佢有好多基金嘅，我睇 佢就咁，佢就嗱你即係佢教你玩法咧，就係你如果你睇好石油股嘅，你就買就即係就買一籃子嘅石油股嘅指數啊，買升買指數升跌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咯。係啊。 咁除咗咧就大家預期咧會到呢個奧運嗰陣時候咧個股市會好翻啦。咁我聽到咧就係咪好多人今年會揀喺八月八號結婚啊？ 啊，系啊，呢个花边新闻啦，吓、即系喺北京咧就听讲就系有好多人就已经喺度排队咯。咁、听讲话，因为佢有好多如果喺北京咧，佢有好多嗰啲结婚，即系政府有好多嗰啲结婚嘅点嘅，因为你知道北京好大噶嘛。咁、即系话听讲每一个点咧，即系结婚嗰啲点咧，就揦埋都喺八月八日嗰咧，预期咧都有一二千对即系新人系准备注册结婚，同埋而家就已经喺度排緊隊咯， 論萬計啊！即係夾埋成個北京係論萬計嘅新人， 係啊， 會喺八月。 但我唔明咯，即係你應該嗰日係奧運嘅大日子，係咪應該 stop 曬唔俾啲粉絲 咁樣做 結婚 嘛？ 係咪先？因為你 冇人去飲喎， 你嗱，因為你唔係啊，你嗱，你唔好笑啊！你 佢笑你粉腸嗰度， 你有好多嗱，點解我叫佢粉腸咧？就因為其實呢個風氣係不可長嘅，你鼓勵啲人走去八月八號結婚，好啦，咁我結唔係我結咗婚點咧？我結咗婚咪我又要八月八號有啲好嘅紀念，我揀八月八號離婚，係咪先？咁得唔得？咁然之後有一班另外一班人咧就去學啦，咁啊學去八月八號離婚咯。咁仲有譬如有啲人睇唔開嘅八月八號又自殺，都幾好啊！即係大家咪各有各紀念咯。咁你搞喂咁搞落去就八月八號奧運開幕，原來係一個。即係俾人搶曬風頭嘅、即係因為冇意思嘅嘢，咁就冇啦嘛。咁你應該盡快 stop。 同埋你嗰下你咪個個入曬奧運睇，你邊人嚟飲啊？ 嚇， 係咪先？ 我覺得個問題解決好簡單啫， 喺埋裏面擺酒， 所有係所有 喺個鳥巢度搞掂曬， 唔係應該出個通告，所有結婚啊、離婚啊、生仔啊嘅嘢，全部喺八月七號，即係凌晨就全部一定要做曬，係啦，八月八號就唔准做呢啲嘢，係咯。 咁我係拭目以待八月八號係嗰日會發生啲咩事啦？我睇下八月八號我哋咪使唔使做節目先啦？咁今日咧就時間差唔多啦，咁子仔你咪安排咗首歌俾我哋聽眾聽聽。 我玩下啫，玩下。咁第一次想播下隻歌咯，咁本来諗住梗係以为北上频道播啲咩即係嗰啲咩，应该最近其实应景就会播下啲赈灾嗰啲歌，咁但係唔係，咁夜阑人静啊，咁播返隻我自己嘅 choice 啦，同北上冇乜关系嘅，咁就我嘅 hero 啊 ,Bono, U2 啊，咁就死啦。隻歌叫咩名咧？系Set the Light of Love， 系一隻 live， 即系现场版嚟嘅。咁就希望大家 enjoy 下咯 ，enjoy 下啦。 因为而家应该三点几啦， 唔紧要嘅，开大佢啦，冇所谓噶啦，开大耳筒听啊。 仲系睇紧欧国杯。 下个礼拜再见。 OK， 拜拜。This is for the Zoo TV crew,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ank you.Satellites gone up to the sky. Things like that drive me out of my mind. I watched it for a little while. I love to watch things on TV.Satellite of love, satellite of love. The satellite's gone way up to Mars. Soon it'll be filled with park and cars. I watched it for a little while. We love to watch things on TV. Lou Reed. I've been told that you've been bold with Harry, Mark, and John. Monday and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Harry, Mark, and John. The satellite's gone way up to the sky. Things like that drive me out of my mind, yeah. Oh, I watched it for a little while. I love to watch things on Zoo TV. Satellite of love, satellite.